祝全体员工幸福安康，谢谢你们辛苦了，谢谢。 也要谢谢阿姨啊，非常感谢您的祝福。您的祝福啊我们收到了，同样啊这份祝福也同样送给您，祝您呢也能够身体健康，每天呢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。 好的，接下来有请中医传承人徐桂英主任。那在这个环节，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，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，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。 400-108-1661，400-108-1661。 这位朋友你好。 哎呀徐瑞你好。 啊、 哎呀徐瑞给你通了电话太荣幸了，太高兴了。啊、 太高兴了。 这电话特别难打呀。我吧、 啊、 我始终那个听你那个你这个节目。 嗯嗯。 我每次听完之后有好的东西我都记下来。 哦、 我这搞记录记下来、 哦、 万一能家属啊谁朋友用的能用上我都告诉他们。 没错没错。 我还告诉这些朋友、嗯、我说你就听这个节目。 嗯。 我告诉你几点几点时间。得叫他们、 嗯嗯、 他们想不起来时间，到时候我就给他们打电话，他们都听，听得特别见好、 嗯、特别见好。 我那天、 嗯、 特别见好。我今天想跟你说一个什么问题呢、 嗯、 就是说我的变化吧、 啊、 我的变化是什么呢、啊、就是我这个以前呢、 啊、 头疼总是昏昏沉沉的、 啊、 不清醒、 嗯嗯、 完了还长期失眠， 长期 失眠这个病啊还很遭罪的、 嗯、 是吧。 嗯 嗯, 嗯没错， 睡不着，下半夜也就睡不着啊。 嗯， 看着我睡那时候，我也坐在那儿睡不着。 嗯， 完了呢，那个还有胃口不好，我的胃呀、啊 嗯、 就是常年的就是吊着吊着的难受。 嗯嗯， 完了那个检查过胃炎呢，是前本性胃炎呢， 嗯， 有几种不太好。 嗯， 怎么个变化呢？我自从吧、啊、吃了我那种爱人吃，我吃上它之后吧、 啊、 就没有一回那个睡不着觉的。 哦，睡觉特别好。 就是第二天、第三天嘛， 啊、 就能睡着觉了，一直到现在。 啊、是吧？ 只要一躺下，睡觉就能睡着。 啊，睡觉是一个大问题，解决了以后。 特别好，这个问题给解决了。 嗯。 完头脑子吧，还不昏昏沉沉了。 嗯嗯。 啊，就是挺清醒的， 嗯、 也是以前就是也不爱那什么哈，就是现在就觉得。脑袋特别清醒，特别亮堂。 嗯， 以前就是就是闷的话，这脑袋就不行。 嗯嗯， 现在就特别好。 啊、 另外呢，我这个胃口， 啊、 胃口吧、 啊， 就是到现在也没难受过。填表性完了，还有做好几回那个什么胃窦的手术都疼。现在哎，我就发现这几个月吧， 嗯， 我以前做过胃洗药几回，就总是吊吊难受、 哦。 现在我自从吃了它这几个月，一回没有那个毛病。完我吧哈、 嗯， 我总在说，哎呀，我说这个。徐主任太好了，一定尽给老百姓解决这难题呀、 啊！ 哎呦，我特别高兴，因为我当时买完之后吧，给我妹妹也买了。 哦，你妹妹 也用了。我妹妹吃的那胃效果也挺好，我妹妹也是胃炎挺重。 哎呦， 她特别瘦，我妹妹特别瘦，个挺高但特别瘦。 那要长肉了。 吃这个吧， 嗯、 感觉特别好。 嗯嗯嗯。 我这样的感觉就是这个头疼 啊， 失眠，这胃病，哎呀，几乎就是不用再吃别的药了。 啊，您这个情况，我跟您说啊。咱这个膏呢，它是什么呢？把我们的人的气脉、血脉、经脉给打通了，它通十二正经、 这个。这个确实、嗯、 是不是？把你的循环系统当中的毒、瘀、虚给它排了。那么接下来我要告诉您的是什么呢？您把那个功法，气脉、血脉、经脉的这个功法， 啊、 您做上。跟家里就练一练、 啊、 那就健康长寿，以后就基本不吃药、 啊、 知道不 啊啊啊啊 啊好嘞 真的、 咱们先说到这儿 啊，答应你了 啊，不用谢， 也保重身体啊， 好好好，再见啊， 再见再见、 哎、 好嘞，拜拜。 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，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，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。 400-108-1661，400-108-1661。好的，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。 这位朋友你好。 你好，徐主任。 哎，你好。啊。 嗯，你好。哎呀，能跟您通话，我觉得太荣幸了，也非常感动。 啊。 嗯。 有什么问题想问我的？您说啊。 嗯。